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22号星期天，农历7月15。8月19号是墨伏的最后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终于从人们的生活中走出来了。8月20号出伏，宣告今年的伏天正式结束。不少人都知道，在立秋后呢要进补，而服用大量滋补食物容易加重秋燥，导致上火。立秋后建议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西红柿、乌梅等，在立秋后可以帮助人体收敛肝气，起到滋阴润肺的作用。而立秋进补要以温补为主，可以适当的多吃木耳、山药、鸭肉、鱼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另外，立秋后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拉伸等运动来增加人体的含氧量，让身心舒畅，也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现在正是玉米丰收采摘的季节，近年来不断丰富推陈出新的鲜食玉米新品种，也给爱吃玉米的市民提供了许多新选择。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今年北京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最新亮点。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生态环境部表示，北京蓝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东城区引导实体书店四进，一批书店加文化空间正在布局。延庆区今年41条乡村公路建设将全面开工，门头沟天然气管网上新，增强京西供气保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就在1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以北京为例，介绍了全国生态环境向好的总趋势。黄润秋介绍，北京去年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38微克，而2015年这个数据呢还停留在每立方米80微克，降幅达到52.9%。而重污染天气数据方面，北京2015年的重污染天气是43天，而去年仅为10天，下降近80%。这也表明北京蓝已经在逐渐成为常态。看着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天气，会让人心情舒畅。继续来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经北京经开区生物多样性调查组和北京动物园专家证实，本市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在北京自然繁殖成功。北京经开区生物多样性调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灰鹤选择的繁殖地点呢是一个小岛，四周环水，几乎不会有人或者是肉食兽类上岛，相对比来说比较安全。另外，岛上湿度大，也有丰富的腐殖质、枯枝落叶，滋生了很多昆虫，可以为小鹤的成长提供丰富的食物。来自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和北京动物园的专家介绍，根据文献资料显示，灰鹤是世界上15种鹤类中分布最广的物种，目前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单以及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名单。繁殖地应该是在我国的新疆北部和东北北部，北京呢是灰鹤的越冬地，并不是繁殖地。即便是在北京动物园，多年来也没有关于灰鹤自然繁殖的记录，而这次在经开区自然繁殖成功，在北京尚属首次。这些年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在北京经开区陆续发现了镇头鸦雀、青头前鸦、油鼻天鹅、白鹭等多种珍稀水鸟， 他们选择在这里安家，也意味着这儿的生态系统在不断改善，而且越来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各区的一些新变化。东城区近日发布扶持政策，鼓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努力把实体书店打造成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就在18号，记者走访了东城区多家书店，发现一批书店家涵养城市文化气质的实体书店正在融入百姓生活，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有书香味儿。详细情况，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上午10点，耕读书社东城龙福店里，读者随意落座，有的打开电脑处理工作，有的手执一书倾情阅读。耕读书社合伙人罗峰介绍， 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城市管电结合，这是我们跟北京市东城第一图书馆合作的一个区域，整个的这个区域里边所有的书都是图书馆的书，而且你只要在北京市有北京公共图书馆的那张借书卡，你就可以在这个书店免费借走10本书。 除了图书，盲盒、扭蛋、乐高、兔爷、跳蛙这些国潮玩具文创产品遍布在文创区、动漫区等7个功能区，满足着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口味。 这个书占我们这个书店的使用面积只有40%，原来书占我们书店的面积80%，但当我们把书缩到了40%的时候，我们书的这个营收提升了140%，因为你空出来的位置干嘛了？你做了引流，增加了用户在这儿的付费消费的欲望。 经过2年多的努力，耕读书社目前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在东城区推出的四禁政策扶持下，今年还实现了盈利。 房租给了我们30%以上的补贴，而且这个社区街道也会推荐周围的人到这边来进行这个文化活动。四禁政策帮助我们至少增加了40%的用户流量。 这页纸是现在国内仅存的一页真的宋版。 布衣古书局是北京城内为数不多的民营古书店之一，创办人胡同把首家线下店选在了由排练场改造的戏剧工厂南洋共享记忆层。 先做一个跟古书有关的推广活动吧，叫摸古书，能使我们这些东西呢能为大众所知。 书店的经营者不断在尝试新发展模式，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而在东城区最新发布的四禁政策中，还鼓励实体书店融合发展，打造书店加高品质文化空间，这无疑为书店经营者指明了方向。走进前门南小顺胡同化蝶会书店，浪漫的粉色让书店变得柔和起来。化蝶会联合创始人马兰说， 主要是打造新女性，培养有思想有境界的新女性。那这些女性呢，不但自己读书，同时呢也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周围的一个朋友的圈层。 化蝶会所在的书香事业实体书店一条街项目，将书店与社交、服饰、茶文化、餐饮、酒店、戏剧等业态融合起来，打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文化客厅。目前街区一期正在试运营，将于今年年底亮相。 再把目光转向延庆，近日延庆区2021年乡村公路建设全面开工，将改造7条道路，大修41条道路，解决延庆部分乡村公路路面破损严重、道路安全隐患等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道路通行环境，同时为乡村振兴加速度。近些年，延庆区全面探索建立农村公路加发展模式，结合全域旅游、产业发展、美丽乡村示范点等专项规划，多规融合，统筹兼顾，科学编制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全方位地助力乡村振兴。去年10月，延庆区大庄柯乡莲花山路改造完工后，首次开通了公交路线，这些让沿路村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变为了现实，更是带动了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增加超过30%。再来关注门头沟，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核准军装高压 A 调压站及进出线天然气工程项目，这一工程的实施呢，也会显著增强门头沟东北部地区能源供应能力，保障供气安全。军装高压 A 调压站位于门头沟区军装镇6环路东侧，总用地规模约3484平方米。项目将新建天然气高压 A 调压站一座，规模每小时5万立方米，同时新建进出站管线约420米。在满足镇内现有天然气用户用气需求的同时，调压站充分考虑军装镇及周边地区的发展需求。项目建成后，除了满足军装镇8个行政区、3个社区、1.5万人天然气消费外，

随着秋季的到来，农民朋友脸上都挂上了丰收的喜悦，忙活了大半年，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而现在正是玉米丰收采摘的季节。近些年来，北京市的科研单位、推广部门、各大企业、种植合作社等联合发力，为搭建鲜食玉米完整的产业链，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确保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不断丰富推陈出新的鲜食玉米新品种，也给爱吃玉米的市民提供了许多新选择。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说今年北京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你平时爱吃哪种类型的玉米？ 我平时喜欢吃甜的，就是像水果玉米嘛，它还很水润，甜脆吧。 现在正是玉米集中上市的季节，选购玉米的市民田女士表示，自己日常最爱吃口感甜脆的水果玉米。最近几年，北京市玉米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传统籽粒青苎为主的常规玉米生产基础上，鲜食玉米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市场上的鲜食玉米主要分为三大类型：水果型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米。而这三种主要的鲜食玉米类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各自有什么特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粮食作物科高级农艺师裴志超做了详细说明。 普通的玉米我们吃到的呢，主要是它的籽粒成分里的淀粉，就是普通的直粒淀粉，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比如说您不管是熬粥啊还是蒸窝窝头，吃的都是它的这个直粒淀粉。这个糯玉米呢，跟它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它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呢，产生了自然突变，它的直粒淀粉变成了支粒淀粉，就产生了它的糯性，它支粒淀粉交叉在一起呢就很黏，和我们这糯米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基因自然突变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我们的育种家呢把这个品相保留下来之后呢，一代一代加强，现在这个支粒淀粉的含量呢越来越高，支粒淀粉的这个品质啊越来越好，所以呢口感吃起来越来越软糯了。这个甜玉米呢，其实也是淀粉的原因，就是它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失去了这个淀粉合成酶的能力。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玉米它是接触光合作用产生的，先产生的是这个，在玉米这个植株里运输的是糖分。糖分呢，为了这个储存，为了这个越冬，为了种子第二年萌发，它会转化成稳定的化学能，转化成淀粉。当然，这个甜玉米呢，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失去了这个合成淀粉的能力。它的这个糖分呢转化不成淀粉了，就一直在这个籽粒当中积累，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甜的这个口感了。这也是一个自然突变。自然突变呢，因为我们人类觉得这个突变产生了之后口感非常好，我们把这个性状呢保留下来了。北京的玉米呢一共大概的面积在55万亩左右，这里面呢咱们鲜食玉米大概占了3.5万亩，比例不多啊，但是呢确实是最近面积一直在增加的这么一个产业。就是不管从种植者来讲还是从消费者来讲，对它的需求现在能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强烈了。 近些年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高品质鲜食玉米在北京的种植比例逐年提升。和2015年相比，甜加糯玉米在北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9.1%，而水果型甜玉米在北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8.1%。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粮食作物科高级农艺师裴志超表示，仅就甜玉米来说，也有很多不同的小品种。 甜玉米啊，也分几类，原来的有一些普甜型的，现在呢，咱们更好的像一些超甜的，就是甜到一定程度，皮儿薄到一定程度，就是这个属于一种，其实水果玉米不是一个学术上的称谓，叫更叫科普上的一个称谓，就是它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了，就是更贴近于水果。 针对鲜食玉米鲜果穗价格间波动较大、集中上市效益较低，并且难以保证持续供应的问题，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以抢早播种为核心，集成鲜食玉米一年两茬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模式，实现北京市鲜食玉米6月上旬到10月中旬4个多月的持续供应，亩效益可以提升1到2倍。高级农艺师裴志超表示， 上点岁数人都有印象，我们收玉米是在每年的9、10月份，吃这个煮玉米呢，大概在8、9月份的时候要吃煮玉米，可能就这20天一个月没了就没了。但是通过我们现在农业技术推广站，我们进行了一些新的技术研发，为了让咱们市民能够在更长时间吃到我们应季的玉米，我们通过抢早延后的这个栽培方式，可以使现在我们北京的鲜食玉米上市的时间啊，从6月份就开始陆续上市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尽量的这个试采期的这个时间啊越来越长了，哎，能保证我们4个月的持续供应。当然呢，如果要通过我们在一些这个温室之类的一些反季节栽培啊，也可以实现这个周间供应，但是现在看成本还稍显高一些。 目前正是玉米集中采收的旺季， 在通州余家坞附近的玉米种植大田里，不少实验种植的新品种鲜食玉米已经成熟。上海汇合有限公司鲜食玉米产品经理陈茂红介绍，公司选育的鲜食玉米沪红诺一号第一年在北京试种，效果很不错。 还是很不错的。你看看这双穗率，并且双穗的这个成品率都很高。没有因为说它双穗，然后第二穗说授粉不良啊，或者棒子比较小啊。你看这个棒子也是很大的，很漂亮的。吃起来它就是糯性还是非常好的，就是糯中带甜的那种口感。 陈茂红表示，虽然是成果转化的新品种，产量不是很高，但今年成熟的沪红诺一号也尝试在市场上销售，看看大家的反馈。 我们这是科研转化过来的，就是上海农工院自育的品种，然后我们企业花100万成果转化过来的，已经在往市场上推了。甜糯一体，相当于是甜加糯的升级版本，6块7块钱一穗。 除了引进外地优秀品种鲜食玉米外，北京也汇集了大批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所、育种企业。近年来，为满足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丰富首都高端鲜食玉米品种类型，提高栽培质量，也开展大量鲜食玉米优新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在产前、产中和产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克武介绍。 我是聚集了大批顶尖的科研院所和育种企业，近年来他们围绕高品质鲜食玉米开展了大量的育种工作，选育出以农科育368、农科洛336为代表的甜价肉型玉米新品种，选育出以金白甜456、金科甜608、四大甜221为代表的水果型甜玉米新品种。大家就是咱们那个科研和推广团队，在前期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示范推广以赤眼蜂、白将军为代表的生物防治技术，和以绿藤本、甲酰胺等为代表的高效低毒化学防治技术，有效控制穗部虫害发生，助穗率降低20%以上，减少化学农药投入30%，确保了鲜食玉米质量安全。针对鲜食玉米采后不来储运、品质裂变较快等问题，开展了储运保鲜技术研究，明确了高品质鲜食玉米营养特点、120小时获加清粒、养分变化规律。我市销售企业也不断创新，推出微波鲜玉米、锁鲜装水果玉米等优质产品，在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上市，使广大市民可以便捷地购买到美味的鲜食玉米。 北京市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消费能力十分惊人。按照人均年消费20穗鲜食玉米计算，需要约20万亩种植面积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北京的鲜食玉米只有3.5万亩，市场可开拓的空间很广。依靠前端育种、科研方面的优势和后端消费能力的强势，结合京津冀周边地区优厚的种植条件，北京市鲜食玉米产业正逐渐形成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即北京科研育种加京津冀错期生产加北京市民消费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河北华穗种业负责鲜食玉米产销的田树宝表示，企业这些年主要在增产上下功夫，而随着消费升级需求的加快，未来要追求量和质的双丰收。 有这个以产量为主的，有这个品质为主的啊，像我们的都是就是高产型的，推出的最新的黄糯品种万糯2018，主要是适合这个东北加工厂速冻加工的一个品种，棒子比较长，20公分左右，它应该能达到1斤多，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个穗型痛型，像这个能达到1亩地产量应该能达到3500斤左右。咱们这个趋势，国内这个现状是，我觉得是以高产为主，就是产量为主，然后品质相对来说是紧跟其后。但是慢慢的发展肯定是品质和这个产量相结合。 目前本市鲜食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房山、延庆、密云等区，已经迎来了采收旺季，预计供应期持续到10月中旬。市民想要吃上鲜食玉米也非常的方便，采摘可选择密云区河南寨、房山区窦店镇下坡店村、延庆区沈家营镇香营村等地的生产园区。线上购买可以选择生鲜超市，比如盒马鲜生、京东 7 Fresh 等等。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 今年北京的降雨呢非常多，大家感受呢也是很深。雨天行车到底需要准备哪些事项？在暴雨天气行车，安全问题又该如何考量呢？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呢，就跟您说一说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没有下雨的时候，到底需要先检查车上的哪些设备呢？第一，我们要检查雨刷器。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雨刷器，才能保证雨天行车的视线不被阻碍。第二，肯定是检查车灯。雷雨天气大多都伴随着阴天，为了视野清晰，一定要检查车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三，要检查车辆的轮胎、刹车片是否磨损严重，是否有漏气的情况。雨天路面积水就会增加车辆的刹车距离，轮胎、刹车故障容易导致车辆打滑，甚至是发生侧翻。最后呢，就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天窗。有些车辆年久老化，如果不能做到正常隔水，暴雨天在路面行车，无异于在水上划船。这是下雨前要做的一些车辆检查工作。雨天行车上路之后就更不能大意了，不仅要对雨势路况加以分析，还要根据一些变化及时做出应对。首先就是根据雨势来选择灯光和车速。下雨天由于光线较暗，要开启示宽灯和近光灯，这样您的车辆轮廓才会更加清晰，同时还要注意维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当您明显感觉雨势增大，雨刮器也已经处在连续较快工作状态时，就要开启前后雾灯，它能够有效地起到照明道路和安全警示的作用。而此时我们也要尽量保持低速谨慎驾驶，因为湿滑的路面会减小摩擦力，导致刹车距离增长，追尾的事故率也会大大增加。如果雨刷器的工作已经跟不上雨势，甚至您已经看不清路面时，我们就要及时的开启危险报警灯，也就是俗称的双闪，然后尽快驶离车道，选择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直到雨势较小再开车离开。除了灯光的使用和车速的选择外，下雨天的行车路线也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出规划的，要尽量避免碾压那些深度大小不明的水坑。在规划路线时，要尽量绕开那些容易积水的桥洞，如果实在是规避不开，也要注意观察这个桥洞的积水深度标尺，一旦积水深度超过车辆可允许的涉水深度，就不要再贸然前进了。下雨天我们要尽量选择路面中间车道来行驶，因为路面中央凸起处的地势一般比较高，积水也会自然少一些，能够尽量避免车辆进水、趴窝等情况的发生。还有需要关注的就是雨天停车的问题。雨天往往伴随着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时我们的停车地点也非常重要。不要停在大树下，避免刮掉的树枝砸伤您的爱车。不要停在高楼大厦下面，避免高空坠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要停在广告牌、高压电线附近，这些位置在下雨天也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即使这个地点再空旷适宜，也要考虑地势因素，尽量避开地势低洼或者容易积水的路段，防止爱车无故被淹。雨天过后，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检查车辆的排水口，分别是下门板排水口、油箱排水口、机舱排水口和发动机进气道，不要让刮风下雨掉下来的杂物堵住排水口，影响车辆内部的积水排出。最后，如果赶上艳阳高照的大晴天，也要打开车门，给潮湿的爱车晒晒太阳。另外还要提示我们的司机朋友，下雨天呢，一定不要忘了文明行车。雨天上路，面对的不仅仅是车辆，还有很多穿戴雨衣、打着雨伞的行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会造成视线和听力的受阻，这时我们也不要急躁，可以变换远近光灯或是适当的鸣笛进行提示。当然，如果路边有行人通过，也要尽量减速慢行，避免路面的积水溅起水花，给行人造成困扰。总之，在雨天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同时注意不要给别人带来一定的麻烦和困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生态北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绿色